北京的声音，北京新闻广播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，请听徐徐道来话北京，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。 日下帝烟幽州城，历史残篇老北京，有个大杂院，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， 有天铺住东南房，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。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。 听徐德亮，徐徐道来，话北京。 大杂院里头，老北京。话说前两天我看见一个谜语，哎，挺有意思。谜面呢，就是一个人吃完西瓜，朝这个大地怒吼，打一动物。这打什么动物？答案是兔子。怎么是兔子？吃西瓜不得兔子吗？兔子儿吗？哎，这是谐音啊。其实这谜语呢，直接说一人吃西瓜就打一动物啊，就是兔子。因为吃西瓜都得児籽儿，你不児籽儿，那就跟着拉出来了，那不成。哎，北京人吃西瓜有讲究。那位听众说，北京人吃西瓜跟其他人有什么不一样？哎，确实不太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徐徐道来话北京。今明两天呢，咱们就讲讲北京人吃西瓜。哎，说说老北京啊，有一个卖西瓜的有趣的故事。有一位北京的民俗专家叫崔金生，崔先生呢写下了老北京人吃西瓜的情景啊，说这个老北京啊，西瓜品种不多，有一种叫黑鬼子，就是黑皮黄沙瓤，甜味爽口，是瓜中正品。还有一种叫大三白，就是瓜瓤啊、瓜皮啊都是白的。还有一种叫绿三白，就是皮是绿的，但是瓤呢是黄色，这个意思。还有产于保定的叫花皮瓜，深绿色的瓜皮上啊有黑袋或者绿袋，分为红黄白瓤三种，都是黑籽儿。最好吃的是枕头瓜和庞各庄的贡瓜，那是西瓜中的佳品，哎，味美而且是沙瓤。说起来呢，咱现在虽然北京的西瓜供应很足，但是好像好几年我都没吃过这个黄瓤跟白瓤的西瓜了。那、哎、小时候还真是吃过，在老北京过去也有卖西瓜的啊，什么时候没卖西瓜的？但是说实话，能吃西瓜的穷人还真不多。这有的好多吃不起，夏天说吃个西瓜吃不起，别看街面上有卖西瓜的，哎，所以过去吃西瓜都是讲究吃一眼一眼那么切嘛，一个西瓜得切好多，哎，说哎哎，现在这琢磨这意思，哎，得切个十六瓣，哎，一眼一眼的这么吃。所以好些个穷孩子啊，上西瓜摊上看人家吃西瓜，等人家把西瓜皮扔到柳条筐里啊，他们再去捡西瓜皮吃。嗯，所以那会儿家长骂孩子就是偷鸡巴烟袋、溜西瓜皮的东西，长大你也好不了。所以这过去就是穷嘛。可那时候呢，这水果摊上也有不少的奸商小贩，卖西瓜也卖的偷奸耍滑。在我们传统单口相声当中有一段卖西瓜，我给您徐徐道来。 来吧，您就再听哦，北京城里头您了看看，天坛地坛白云观，西山景山万寿山，北海故宫博物院，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，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撵，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话北京。 北京的故事哪行啊都不容易，您看说相声啊，俩人呢，一个装机灵，一个装傻，俩人背道而驰，

齁热齁热，它这再甜点再好吃点，这一块一好吃，您把上当的钱就忘了，哎，您就许连着吃好几块。规矩主呢，切西瓜切船形，当件宽啊，两头尖。那个西瓜切着吃啊，它这基本上都差不多大，可是它不能按照那么切吗？你瞧，它不能，它那么切站不住啊，往那一搁，啪嚓，这西瓜躺下了，再一立，西瓜瓤都掉了。那奸商切西瓜有技术，哎，这吃东西上不上当就在这儿。再者一个，那个奸商啊，还能卖生西瓜，一刀切下去一看，夹刀，这一夹刀准是生的呀。好西瓜，这刀一碰，咔就裂开了，怎么办？没关系，这一切，哟，夹刀，赶紧，趁着底下没切透呢，哎，把刀起出来，这俩半拉不是还是一个整的吗？给它搁桌底下，捡好的再切，这个先不切。切好的可是切好的，可最好的脆沙瓤那且不切呢，哎，往当间一摆啊，当个幌子，嗯。白天把这好的卖了，到晚上他把这个剩葫芦头的西瓜拿出来了，拿出来呢把它切四分之一，不全切，往案子上四个犄角一摆，哎，红瓤啊白瓤啊，趁着这个有种西瓜呢叫三白，这路生西瓜就两白，那边说怎么两白啊，三白是白籽白瓤白皮儿，他这个是白籽白瓤黑皮儿，还没菜瓜好吃呢，吃着跟黄瓜一个味儿，嗯。可问题那谁瞧不出它是生西瓜来？您看啊，晚上啊，他那电灯啊，弄个红灯泡，糊点红纸，拿红纸一照啊，这西瓜全是粉红瓤，哎，尤其到晚上再有个近视眼，那这不是有一位大爷就近视眼吗？哎，吃完晚饭到家里出来溜达溜达，哎，夏景天穿汗衫，哎，踏了拖鞋，拿把团扇。哎，上街上摇着小团扇，见着熟人聊两句，哎呀，这天可够热的啊，这不是溜达溜达，哎，一听那边吆喝，哎，西瓜，呵，过来了，一看这个不小啊，一伸手就抄起一块来，这块咱书中暗表，这就是生的，为什么？他切的时候他就故意切大一点，哪位他都愿意捡大的先把这生的拿走，哎，拿起来一瞧，呵，好，拿起来往灯那儿一凑合，他看不清楚啊，近视眼啊，一看，呵，大红瓤，好，为什么红瓤呢？灯是红纸糊的呀，啊，这怎么卖啊？两个大，就俩大子儿，拿起来一咬，呵，掌柜，这怎么酸的这个？您说这位近视眼的爷买了西瓜，这卖西瓜的怎么作答呀？咱们呀，明天再说。 音节跃动，描绘市井风情，声腔抑扬，勾勒精华美景，弹板丝弦，韵律悠扬，听徐德亮演唱《北京小曲》。 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，我是徐德亮。下边北京小曲儿，我给您呢唱一个鲜果名，三弦伴奏是著名的演奏家李建书老师，徐德亮代表制作人小强，录音师乐乐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徐徐的来话北京，咱们下次节目再见。